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非常劲爆的一首来自古惑仔组合的《乱世巨星》，相信很多人一听到前奏就反应过来了。那其实今天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小的时候我都听到过哪些乐团的歌曲。当然了，我觉得古惑仔不能算是一个乐团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这个组合太经典了，所以把它放在开场的位置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情节。在跟很多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在不同的年龄听到的歌曲都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正当红，也可能有一些是在 KTV 中才会听到的歌曲，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吧，说说咱们80、90的人在小的时候都听到哪些乐团的歌曲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熟悉，或者哪些乐团就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了，但在你心中却留下了痕迹。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 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V986， 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接下来这个乐队，我可以说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从 KTV 中开始的。那个时候女生都在忙着去唱 SHE 的歌曲，但男生只要在 KTV 当中都一定会点他们的歌。这样的提醒也够明显了吧。来自 Beyond 的乐队的这一首《喜欢你》。这首非常经典的《喜欢你》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曲。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因为某些原因，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深爱的女朋友， 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音乐当中，这让他十分的愧疚。所以在之后他写了《喜欢你》这一首歌，表达对于失去爱情的苦楚。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团体真的是闪耀在天空当中。而在之后呢，有这样一个团体，他们呢三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也是横空出世，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这个团体呢就是小虎队，霹雳虎、小帅虎还有乖乖虎，相信人很多人心当中就难以忘怀的这样三个人了。当时他们在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去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而只有就是《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的销量就将近1500万张，哇，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很惊讶的一个数字，也成了当时台湾最让人瞩目的乐坛这样一个团体。小虎队他们的歌曲依然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特别熟悉的，比如下面这一首《红蜻蜓》。 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想要的朋友。 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来自迅乐团的这一首《天高地厚》。迅乐团呢，也是台湾的摇滚乐团。可能说到这种乐团，大家都和摇滚有一些关系。而当时我们应该印象最深的就是主唱苏建信，包括那一首在 KTV 中点唱率居高不下的《死了都要爱》。而2007年的时候呢，苏建信也是选择了单飞退出了迅乐团。现在的迅乐团呢，已经换了主唱了。想想这个也确实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算小的时候吧，因为在零几年那会儿，我们应该是开始自己去主动选择音乐的品味，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流派了。下面这个乐团也是 KTV 当中很多人会去点唱的，当然我说的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10年之前吧。那个时候的飞儿乐团也是如日中天，他们的很多歌曲在 MV 当中和一些影视剧合作也都是有很大的传唱度，而这一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轻声哼唱起来了。 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 我们的爱就是这样非常绝望的一首歌曲，反而让菲儿是一炮走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八零九零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都在听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乐团哈、啊，确实有很多说不完的话。当时的菲儿应该是红极一时，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主唱是菲儿，吉他手是阿沁，还有键盘手是陈建宁。相信他们现在在舞台上那种演绎的方式也浮现在很多人的面前。下面这个团体哇，那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 SHE 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半壁江山，一边是男生在点唱他们的苏打绿、五月天，女生一定要唱 SHE， 因为可以合唱嘛。那其实 SHE 他们三个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Selena、 Hebe 和 Ella。现在呢，三个人虽然不在一起去演唱，而前段时间还发了一首新歌啊，但他们的感情依然非常的深厚。这一首来自他们早期的作品《他还是不懂》，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回忆啦。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抛开已久的烦闷， 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hank you. 春天的地铁。我不怕受任何惩罚，只是我害怕有天你不和我说话。我已经能张嘴的用尽所有方法，叫叫叫啊，不过是爱了恨了分了乱了变化，一时冲动的想法。我被风吹过了心了张不开的嘴巴，怕怕怕啊，一颗心哭了心了丢了死了痛吗？ 春天的地铁，相信是羽泉组合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曲。提到内地的组合，一定要提到羽泉。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听很多的乐团都是我小的时候，我从小到大一直听的这些乐团，确实很给很多这个年轻人留下的不一样的感受哈。羽泉组合呢，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一张最美的专辑，是在他们1999年发行的，当时就销量破百万。而2000年的发行的专辑是《冷酷到底》，2001年发行的专辑《热爱》，还有后面的很多专辑，到现在依然是常青树。陈羽凡和胡海泉这样一个组合，两个人的组合的名称呢是取了两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其实当时大家经常会把两个人的名字搞混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一个传奇的组合。当时这四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这样一个化学反应哈。纵贯线，这个成立于2008年七月的这样一个团体哈，是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去组成的。2008年七月的时候，这个乐团成立，而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解散了。所以他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呢，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再听一听来自他们的这一首《凡人歌》的现场版本。 还有呢，现在才要开始呢。OK, here we go, 一起。

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绊绊，果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搀。月亮弯弯，绵绵缠缠，果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绊绊，果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搀。呐呐呐呐。 非常有大张伟风格的这一首早期的他们的作品《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这是在 KTV 当中去炒嗨气氛的必点的一首歌曲了。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乐队，因为他们的歌曲包括洗刷刷啊这种的，虽然非常简单，但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点这种的歌仿佛就是有了魔力。如果说有魔力的话，我觉得下面这个乐团他们的歌曲也是非常有魔力的，因为他们的歌曲呢都是那种让全场气氛一起嗨起来，大家一起拿着话筒开始疯狂的喊叫的这样的歌曲，就像听演唱会一样。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的演唱会版本。

来自苏打绿的这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而吴青峰的这样非常清澈又非常温暖的声音也是在乐团当中独树一帜的，至少在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乐团里还没有这样的声音。而苏打绿的乐团也是成立在2004年，那年他们正式出道，所以到现在也是有很长时间了。说到04年出道的乐队，还有一个乐队就是南拳妈妈。这个乐队是在周杰伦的支持之下去组建的，当时是在04年正式出道，后来呢成员也是几经变更，到最后是固定下来了。那现在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唱那首牡丹江，我聆听感伤，你身影悠悠，风铃摇晃，情人醉香，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泛蓝香，谁在幕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一蓝色的春蓝洒在儿时的窗，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 子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北京时间12点整。